福利，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公园管理中心昨天发布春节游园活动预告，狗年新春假期，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开展四大类25项新春游园活动。来听报道。 市公园管理中心宣传处处长陈志祥表示，狗年新春游园会分为迎春祈福、花卉闹春、园林贺岁、冰雪游园会四大类。 像花卉贺岁，让我们提前领略春暖花开的一个新年气象。在颐和园、中山公园、植物园的冬季传统花卉，是一种鲜花在春节集中绽放，形成非常好的花卉景观，累计达到60000余株。像植物园的春节兰花展，达到了500余个品种。中山公园糖花屋里边反季节花卉也是集中绽放。颐和园的腊梅和梅花的两梅展，也能感受老北京冬季赏梅的乐趣。 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妙祥柳说，今年市属公园的景观环境布置营造出了浓郁的节日氛围。 整个市属公园及园博馆的古郡院落、主要园路、景观节点等布置了各种这个中国元素的灯笼，3600多盏，中国节500多个，营造了浓郁的节日氛围。建议大家呢关注畅游公园公众号，提前购买网络电子票，可以在门区刷码入园，省时省力省心。凭借当日的网上购票的电子票凭据，可以到园内的指定文创商店享受到85折的优惠。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故宫博物院昨天发布了春节期间开放时间公告，15号除夕当天下午闭馆半天，开馆时间为上午的8:30，指票时间为上午11点，闭馆时间为中午12点。16号大年初一上午闭馆半天，开馆时间为中午的12点。19号大年初四虽然赶上了周一，是故宫常规的闭馆日，但当天故宫博物院将正常开放。昨天八大处公园的工作人员走进香榭寺钟鼓楼进行最后的检查，尘封60多年的钟鼓楼将于大年初一正式迎客，百姓可以在这里敲钟击鼓祈福。为了让大家春节游得舒心，国家旅游局部署各地开展利剑行动，重点规范导游职业行为，严厉打击黑导游、非法职业和强迫消费等各种严重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临近春节，出境游高峰已经提前到来。综合多家旅行机构统计来看，今年春节出境游人均费用接近1万元。除了欧美长线之外，东南亚的越南芽庄、日本冲绳等地价格翻了1倍，仍然游客爆满。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赴南极旅游人数快速增长，从2005年不到100人次升到2017年的近5300人次，相当于我国政府历年派往南极科考的人数总和，仅次于美国的 1.5 万人次，成为南极旅游第二大客源国。其中南极长城站是最受我国南极游客喜欢的参观地。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为您播报一下今天中午11点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是以晴为主的，气温回升，风力不大，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夜间呢会有一点冷空气，那么后半夜呢有3-4级的偏北风。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转4级，最低气温是-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是晴天，气温回升，能见度比较好，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 江 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这个春节临近，春天来了。我觉得这个春天给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花都开了。 考你一下，今天是大年二十几？ 今天我算二十七， 错了， 二十几？ 28， 二十八了。哎呦，我还停留在昨天了。 哎呀，那好，那我们再来看户型。对，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按照惯例呢，我们在每周的这个时间，我们固定要说一说您家里的鲜花绿植。正好呢，我们今天又请来了我们的固定的嘉宾，是来自香山公园的吴小晨，我们俗称的小晨。 欢迎欢迎。 哎，大家好，我是小陈儿。 小陈儿。那天就是咱们一下了直播，就是我们做的文艺广播的另外一个节目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编辑就给我发微信，说维哥，这个应该是咱南城的人吧。我说还不太是。 还不太是。 是，我说比你们家要偏西一点儿。像咱们春节期间比如说香山公园，你们是要值班的吗？ 对，要值班。 哎，那要值班，当然了，安全等等这些，是其他的部门。那比如说像你们绿化部门的，你们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主要是在山上，就是巡查林地里的这些易燃物，然后包括巡查这个路边，比如说有大风天气啊，或者有极端的天气，有没有干枝死杈，及时的清理。主要还是为了保障浏览安全， 排查隐患啊。 对。 我以为是比如说在巡山时候发现，哎呀，这有一这有这树有什么问题了，花有什么问题了，我们要抢救一下，或者是哎这个花已经不行了，我们要从温室里把新鲜的花再摆过来。我以为是主要做这些。 因为入冬之前这些工作就已经基本都做好了。现在可能就是在巡查期间，如果发现哎有防寒松了，或者说有的树真的是有大的折杈的，可能我们会及时给它锯掉，然后涂一些愈伤涂抹剂这样的工作。 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你说巡山我就想你那歌了，大王派我来。 那得让他带着孩子一块儿。 因为我们那儿，我们香山是一级防火区，所以重点还是护林防火。 是的， 冬季 是的。哎，就是咱们今天有主题啊，在说主题之前再说点旁的。你比如说像我，包括浩洋，我们都属于种植花花草草这种的小白，可能都是从上一辈长辈那儿得来的一些很浅显的知识。在家里养一些相对比较容易养的。那你比如说你是专业的，你在家里会养吗？ 我在家里也会养，但是我个人是喜欢多肉多一些，所以养了好多的多肉植物。然后还有比如说苔藓，就是做的那个苔藓微景观，然后空气凤梨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这种。我就是对这个大花啊，花特别多的这种，不是那么特别喜欢，所以家里养多肉这些可能会。 估计平时也是看太多了。 对 对，就跟比如说咱们上完节目回家之后，可能不太善谈一个道理。 对，是，就是回家，像我们下了节目以后回家就不太爱说话了。我以为你家里也养点绿萝呀什么的呢。 绿萝也有，绿萝都是也是我父母养的那种。就这些比较常见的虎皮兰这种还是有的。 好，我们在上周的这个时间正好让小陈一块聊的就是比如说家里人正好春节期间要长时间的出去，这段时间家里花花草草怎么办？是不是要提前浇一些水，或者说不用，怎么怎么样就可以保证它不会在这个七天或者是八天时间当中有什么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换另外一个角度了。因为比如说像明天啊，2月14号了，可能会有很多的男女要送一些鲜花， 没错。 包括在过节期间，你想，比如说要去长辈家里。比如说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长辈家里，比如说我的老师啊， 包括曾经关心过我的一些长辈啊，我可能都会买一些鲜花去。但是这些鲜花买去以后，可能人都觉得哇， 怎么办呢？ 太麻烦了，这怎么办？我除了插在花瓶里头，眼瞅着它一天一天枯萎，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请小陈聊一聊。当然了，小胖给今天的节目也定了一个名字，我们真觉得不太好。 是，这名字其实在这个时节来说不太雅。 是的，所以这个名字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来跟小陈一块聊聊，一般在这个时候，比如说手捧花，当然明天的手捧花可能都是以玫瑰呀、然后边上插一些搭配色调的一些草为主。你上次节目你听了吧？因为我问小陈，我说在家里能够种玫瑰吗？他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种。我说那现在特别流行那个叫什么蓝色妖姬。我说在家里能种吗？你知道小陈说什么？ 说什么？ 说哥，那些都是网上拿化学剂喷的，不是真花。是吧？ 对，那个是都是靠染色形成的。 你看看， 就是它本身没有这样的一个， 本身它会选择就是颜色比较浅的那种，比如香槟色或者白色的那种玫瑰。然后有的可能有功夫的，有可能会通过这个镜给泡点这个蓝色的药水或者化学的一些试剂，然后让它往上通过镜往上吸水，然后变使花瓣变成蓝色。也有就是更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直接用染料喷或者蘸。然后撒上金粉就可以了。 就种是种不出来的。 对，这个颜色是没有的。 那咱们先说说，比如说明天手捧花，无论是一只的还是一大捧的，这些要拿回家的话，怎么让它能够花期变得相对长一点？ 对，首先就是咱们把这个包装拆掉以后，找一个干净一点的，最好是宽口瓶，然后就是晾上这个跟室温一样的这个水以后，咱们首先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花的根部给它剪下去四分之一，就是而且基本上是这种就是斜剪口45度的这种角度剪。这样做其实是为了，因为花就是把鲜切花剪下来之后，它会形成伤口，这个花它有一个自我修复，在运输啊或者在这个花店的这个过程里呢，它这个伤口就闭合了。就是这样，如果不把它剪掉呢，就不利于它往上吸这个水啊、所以而且这个伤口时间久了，尤其是夏天，很容易就是滋生一些细菌，我们把它剪掉呢，就是能更有利它就是把水给吸上去，会比较那个畅通。而且第二个要做的事呢，就是咱们把这个花茎上的这些叶子，还有就是、 是要埋到水里的这个茎。 对，就是凡是就是插到跟水接触的这个叶子都把它剪掉。就是因为叶子咱们都觉得叶子可以做光合作用，但是这个花它首先它是没有根的，它是切花，所以这些它这个叶子做光合作用的作用就不是很强，而且它还会去消耗这个花本身的养分。所以就是把这个，而且它这个叶子插在水里，就是还容易发生腐烂，引起一些真菌感染，会导致咱们这个花期变得更短。所以第一就是把这个剪口给剪掉，第二呢就是咱们把凡是能就是浸在水里的叶子全都给它揪掉，让它是一根干净的一个直杆插在水里，这样可以延长花期。然后像第三点就是有很多市场上也有卖的，就是一些保鲜剂，就比如说其实这个原理主要就是第一是杀菌，第二就是说给这个花保证营养，包括咱们的一些偏方，比如说啊、往水里加点糖，有说加白醋的，有说倒啤酒的，有很多这种土的方法。其实像这种就是无外乎就是这两个原因，一是杀菌，二是提供营养。所以如果说您愿意去市面上买一些也好，然后愿意自己在家适当的加一些，但是都要少量的，还有往水里加这个阿司匹林这个小药片的也是为了杀菌，也是适当的可以加一些再进去。 这个我觉得一会儿得好好问，但他刚第一条说的有一点我觉得还挺有必要的。他说得把这个水啊晾到跟室温一样。就是可能大家觉得，首先大家肯定都有一个意识，就不是用开水，对不对？ 对， 这肯定是有的。但像现在呢，比如说我们从这个自来水管接了这个水之后，还得把它晾得跟室温一样。 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先切花啊，它没有根，它只是靠这个茎往上输送这个水分。如果说水温太凉，不利于它往上吸收，而且就是这个花在外边，比如说有的会出现这个玫瑰的这个叶片会发黑，或者说百合的叶片会发黑，这个肯定是第一是被这个冷空调吹过， 或者第二就是说被外边这个大风就是给吹过，它会发黑。所以您这个就是水温相差太大的话，会对这个植物造成伤害。所以跟家里浇花浇的这个水是一样的，就是要用常温的水，别用水管里直接接出来水直接去泡它，这样会激到这个植物。 真的有传说就是要往里加点醋啊，加点糖啊， 有好处吗？我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个。 就是比如说 这个有理论依据吗？ 有一些理论依据，但是要加就是要加特别少量的，就是千万别加多了，加多了如果说它那个代谢不了或者说换水不勤的话，就会造成细菌的这个滋生。它说白了就是真菌的营养嘛，花吸收不了多少反倒会滋生细菌。所以就是而且这个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就是还是建议您就是少放，或者就是去外边直接买一些这个鲜花的保鲜剂防腐就可以了。其实市场上运输的还有就是往这个花的这个根儿上那个封蜡的，其实也是为了一是防止这个细菌那个进入到这个花茎，二就是说为了保水，所以回家把这个蜡也要剪掉。就您看市场上比较名贵的花，比如说就是蝴蝶兰或者咱们这个切花的红掌，它下边会插一个小瓶，那个小瓶里其实就是营养液就是为了防止它有细菌。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来， 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是叫《玻璃之城》， 玻璃动画片， 不是这个黎明跟舒淇演的 那好早的。 里边就是有说给这个，比如说送了一朵玫瑰花，放到这个花瓶里边，放了一片阿司匹林进去，这花就能一直不败。然后当时从那个水放下去那个阿司匹林的时候，它跟那个泡腾片一样，嘟嘟嘟嘟冒气泡。当时我就试了。放下去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真的。这个是我给的这药不对呢，还是什么？因为我当时我就质疑，我说你这电影是假的，你这是伪科学。 我觉得要是能放到水里就扔，感觉可能跟泡腾片似的。 对呀、 阿司匹林应该是把它磨成粉末，然后加进去一点就好了，就千万别加多了。 那电影它就 我觉得可能是要那个效果。 对， 是。 不过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是我一个学医的朋友他写的，他又说了，说如果要是你正在吃阿司匹林。就是这个药啊，正在吃这个的时候最好不要喝酒，说要不然就容易走。懂我意思吧？ 明白了。 后来我一听，我的妈呀，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在生病，这个时候你吃了阿司匹林就本来是让身体缓解的， 是， 然后你还出去应酬跟人在喝酒，那可能就变成砒霜了。 这个它是有化学反应在里边的。 对，很严重。而且那个时候你身体本身的那种对于排酒精啊等等这些能力本身就差 弱哈。 是。哎，那刚才浩洋问的那个是一方面，我就特别想问，比如说通过你这种方式，我把玫瑰放在这里头最多能多长时间？ 最长就是10到15天左右， 也就是 基本上切花就是这样。对， 那比如说明天我为了让它时间更长，我买的那些玫瑰花都是含苞待放的，没怒放，就是含苞待放的。啪，用小陈教的这种方式，它首先能慢慢开吗？ 能开，是可以开的。其实现在不光是咱们这个玫瑰啊，市面上就是前段时间我去那个花卉市场看，还有一种植物叫干枝杜鹃，它那个就是卖的很便宜，一大扎差不多20块钱，然后好多人都在买。但是其实这个是特别不环保的一个方式。这个干枝杜鹃是野生的，咱们现在没有，就是人工没有条件能栽培，全是就是那个叫野生的兴安杜鹃，它等于是就是当地的村民去山上一捡就一大片，然后捡完了就它没有成本嘛，然后就运送过来卖，然后都商家起各种名字，什么枯木逢春啊什么这种的，说那个在家里泡泡然后就能开花，就是买回来就是一把干枝那种感觉，说觉得特别神奇。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跟正常植物的这个休眠是正常，它的花芽已经在冬天之前就分化好了，然后那个一遇到适合的温度，然后这个就开始开花，这个是一个特别正常的现象。所以就是还是倡议大家，就是像这一类的这个花儿就尽量不要去买，咱们还是以环保为主。而且这个兴安杜鹃它一年 就是生长特别缓慢，大面积的这种被剪了以后，它很久才能缓起来。 诶，它不能人工栽培吗？ 对，不能人工栽培，那个是就是咱们这边还没有条件能让它那，全是野生的。 哦，明白。 所以就是看着还是挺心疼的， 挺可惜的哈。 对， 好，那刚才小陈讲了一讲，比如说玫瑰花应该怎么在家里让它开的时间更长一些。那比如说我在这个室温同温的这水的环境下，我也按照你切根，也把底下泡到水里的叶子都剪掉，然后用这种方式，比如说用不用3到5天之后我再换点水？ 就建议您最好就是一到两天就能换，都别等到3到5天，就1天左右换一次水就行了。如果就是咱们保证这个水老是干净的，减少细菌的滋生，然后它的那个吸收的这个水分能特别充足也干净，就会延长它的花期。如果您要是隔的时间比较久，就会缩短花期。而且像咱们这个鲜切花摆放的位置是尽量别放在阳光下直射，就是您摆在阴凉的地方会延长花期，而且也要远离这个家里的这个水果什么的。因为这个水果就是它在腐烂的时候会释放就是少量的叫乙烯的一种物质，它会加速这个花就是腐烂。 就是它是漂浮在空气中的。 对，所以您别说，哎，这花我摆在餐桌上边上放盆水果，就容易造成就是加速它腐烂。 哦，我明白了，特别是边上放的是香蕉， 对， 来的更快，是不是？ 对。 好，这里是住在876，大家如果要是听了小陈说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您都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官号，可以到我们的官号里头，您把您的问题发上来，正好这小陈在，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那刚才说完了玫瑰之外，我们也来说说过节期间要去看长辈，因为我们不知道在拿手捧花去看长辈，到现在流行都往里头插什么花呢？ 就是还是以节日为主应景吧，啊，可能就是用的比较就是玫瑰、百合。然后百合的品种也挺多的，有多头的，什么香水百合呀什么的。然后像一些就是细碎的这种花材，比如说小菊啊，然后像紫罗兰呀，就这种都还是挺多的。鲜切花的这个品种特别的丰富，还有一些配叶，然后比如说银叶菊，然后这个黄莺啊，这些都是特别的多。 但是那配的这些所谓的配叶跟边上这些花的方式方法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做成这个鲜切花的这个花束的时候，然后商家就会把这个下边的比如说不用的残叶或者可能会长一些的那个枝直接就剪掉了。所以不管是您是花也好还是配叶也好，所有的这些叶子都不要让它浸在水里，只要是沾到水的叶就直接都把它剪掉，就让它有花在上面就可以了。 那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主要的花斜切剪叶之后可以插在水里，边上的那些配叶就不要放到水里了，是吗？ 不是，就是也可以做成造型，但是就是接触到水就让它变成那个只有茎没有叶子，然后插在里边就可以了，上半部分还是可以保留的，就跟花搭配着。 好吧， 明白。其实我感觉就是比如说这个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啊，就是送花其实能送的挺多的，比如说有些花不能送的也是少数。 那哪些花不能送？我相信你到花香啊什么的，你去买的时候人也不卖你。 是，那关键就是他刚提到百合，我就说一下，比如说你冬天大家都穿的比较厚，百合它上面那个我应该是花蕊哈， 对， 它那个 掉色， 那个掉色你万一蹭衣服上特别不好洗， 是 那个 是， 所以那个送的时候还是相对来说，哎，包裹严实点儿。 对， 你别到时候给人一送啊，人一接，咵，两根身上都有，这大过节弄一身这个 多喜庆啊！ 或者摆在那个餐桌上，什么之前把这个花粉先给它揪掉。 哎， 而且有的人会对那个花粉过敏。 是是是， 那个百合的花粉还是挺敏感的。 好好好，除了刚才你说的那些建议以外，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您这个就是保存像玫瑰这种花啊，就是温度不能太低，您差不多就是摆在就是家里正常的这个室温就可以，别往阳台上去放，因为阳台上如果低于 就是两三度的话，就是会影响，就会造成冻伤， 哦、 会影响它开花。 对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玫瑰上有那种倒刺，可能就是没打干净，容易扎手的话，您可以其实不用用剪子去剪它，就是直接用手就是一掰，那个倒刺就可以掉了。别正面的去往手上扎，但是从侧面一掰就可以掉了。 嗯， 如果说还有这种就是比如说偏木质一点的这个花的话，您要是用剪子去剪它，就是容易造成那个就是有压力嘛，有压力那个伤口就会就是那个往下压，它不容易往上吸水。所以像木质的那种，就比如有蜡梅枝或者有那种的话，你就可以选择直接用手在您选择留的长度的位置直接一掰，让它有一个斜茬，这样也能增加这个吸水面积。 嗯那比如说就是这一大捧花，这一大捧花里头其中有一些枯萎了的，需要赶快剪出来吗？就类似于刚才你说的是不要跟水果放在一起，要不然水果腐烂了会散发一种什么东西，那这个花里头也会这样吗？ 对，也会。所以您定期的比如说有残败了的花瓣，或者说有的那个花直接枯萎了，您就及时把它给摘出来剪掉，这样都这种做法都是能够延长花期的。 哦、刚才你提到了说，比如说有的人花粉过敏，有一些花摆放的位置是要注意的。 嗯， 那其他的还有一些什么花，比如说也是过节期间要送的，但是有可能它的花蕊，有可能它散发的气味，或者它有可能滴出来的啊一些液体对人体是不好的，这个你也可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像有的比较容易就是往出就是流胶的那种花，或者流那种白色液体，比如说像芍药啊，然后绣球啊这种，嗯，就可以就是有一种方法叫在就是叫浸水修那个剪枝，就是把它放在水里边剪枝，这样可以就是减第一是减少它跟空气接触， 嗯， 第二是说可以就是促进它那个伤口就是愈合，就是避免它那个汁流出来，直接在水里剪枝也可以， 就完全泡在水里， 那个，对，就泡在水里剪。直接在水里剪，就不让它跟空气接触，避免那个空气顺着它那个茎进入到它那个组织里面。 哦， 也有这种方法。 水下活动还都是 对， 就是刚才小陈说的这个，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在水里头剥蒜 啊， 想的全都是这些。 哎呀，这个确实。就根本就平时就不了解，你还在水里泡着捡花，那哪儿干过这种事儿？ 因为他们是专业的。 对， 我不是说嘛，就比如说刚才小陈说的，有一些花我是知道的，但是小陈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比如类似于什么，风信子啊，类似于绣球啊等等， 嗯， 可能很多的人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啊。我可能得上度娘去查一下啊， 是是是， 对吧？ 嗯， 因为如果要是不说的话，很有可能。在家里摆放本来很喜庆的，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突然觉得老打喷嚏啊，嗓子眼发干啊， 是， 这都是。 比如说像水仙和风信子，就是水仙大家都知道就跟蒜头似的，嗯，那个它是那种球根，风信子它也是球根花卉，像这两种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有就是它会分泌一种有毒的这种化学物质，尤其球根这一块就可以就是把它单独的放在一个环境里。 嗯，好。 那咱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先告一段落，要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会儿见。 新春到，祝福到，全包圆装饰给大家送欢笑，春节店庆月，超大实惠省到爆，装修要省钱就来全包圆，新岁吉祥，百盛送送送。2月9至14日，精选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10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伯伯帮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调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下午2:31，各位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给您带来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在节前我们依然坚守在一线为您带来直播。 是， 嗯，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香山公园的小陈，欢迎小陈。 大家好。 嗯，好。哎，过节期间你要值几天班？ 值4天。 啊， 4天？ 一共就7天。 对。就是我们就是都是春节期间有这个执勤，主要还是为了保证单位每天都有人 啊。好吧好吧， 辛苦了。 嗯，要不然身材这么好的香山那么大的地儿，哎呀，好好好。我们在上节呢主要是讲了这个，就是鲜切花放到家里之后怎么样让它能够相对的花期时间相对长一点， 嗯， 照着小陈介绍的那些种方式， 嗯 嗯，大概能开到10到15天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 嗯， 但其实关于上半时段这个我还有一个特别心机的一个问题我特想问问。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威哥说了，给亲友啊或者给长辈啊老师啊送花，那肯定这个时候送花的不光我一个人，对吧，嗯，这肯定是大家基本上也都会选择一些这个鲜切花。那我就想问，哪种鲜切花它这个就是在送出去之后它的这个花期最长，哎，就是大家的都败了，就我的这老师一看，哎呦都败了，哎，这个还活着，谁送的？浩洋送的。哎呀，这是一个特别有心的这个小伙子。我就想问问哪种花的它这个花期就能送出去的花啊花期特别的长。 多肉， 多肉它就它就不是那么鲜艳了，我觉得啊。 多肉现在也可以做成手捧花啊， 是吧？ 但是现在就是，其实玫瑰还有咱们市面上的这个百合，就是为什么有的卖的特别贵，就是因为它是就是已经把它给培育的这个花期能特别长。您看，其实这个玫瑰花有的这个花瓣它会很薄，像这种薄的，一般肯定是花期会短，而花瓣比较厚的，因为它水分丧失的相对的会比较慢。 烂，而且它的那个花瓣稍微厚一点的话就不容易那个干枯。其实在市面上是可以，您可以去问问那个店家，可以去问一问它品种的事儿，然后您自己也观察一下，看哪个花瓣就是重瓣多一点，然后花瓣的这个厚度会偏厚一点，您选择这种花那它肯定会花期比薄的要长。 明白明白， 从这个角度来。 对，就类似于比如说小胖跟夏明一块说，行，咱们今天都不吃饭啊，饿了。小胖能扛两天， 对， 一点问题都没有。浩洋瞎了，肖恩可能可能今天后半夜可能 就不行， 哎，不吃块点心可能连觉都睡不过去了， 就晕过去了。 是是是。 其实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就是干花类的，就是也的，它这个花期也挺长的，就是干花类，比如说勿忘我啊。然后就是勿忘我，就是那个紫色的，紫色的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 啊，就是干花类，它本身它长的就比较干，就看着就跟假花一样，它就是干花。 但是它肯定是真花吧？ 对，它是真花，它是没经过处理的啊。然后现在要想时间更长，其实还有一种叫永生花，也是 不没听说过。 就是现在。 年轻人现在特别时兴送永生花， 这个还行，因为这个花期是保存3到5年都没有问题的。对对，为什么叫永生花啊？其实它也是使用真花，就比如说 它没根儿吧？ 没有没有根儿， 也是属于 对它相当于其实就是把咱们这个切花，比如说玫瑰啊、什么康乃馨啊、就蝴蝶兰、绣球这种，就是把它用这个烘干呀、脱水，然后就保色的这种技术做成的这种永生花，它是真花，它相比较这个假花，可能又环保一些，而且就是毒素什么的可能会少一点儿。对， 但是如果要是让它都脱水啊或者什么，就是 这个现在 就这个花不会枯吗？ 不会，它就是一种那个这种高新的技术就做成的这种花，就叫永生花，就是成本也比较高。然后一般市面上，比如说会用一个这种玻璃的这种小器皿，然后配上各种比如说珍珠啊，然后亮粉呀、然后就是几朵这种永生花搭配成一个这种特别精致的小礼物去送人。 对，我觉得特别经济环保。你比如说每年2月14号，比如说要给姑娘送花，我今年一送，我后几年不用送了，哎。 对，抠劲儿的， 就它这个技术就是能保存这个鲜花本身的这个组织跟水分。 明白明白、 就是还挺好的。 哎，那品种多吗？ 品种也挺多的，现在就是新开发的，就包括就是咱们这个月季，然后这个蓝色妖姬，然后什么绣球花啊、马蹄莲，然后康乃馨，这种都是可以做成一起各种搭配、各种组合，所以就比较精致，然后还是很受欢迎的。 那是不是这样的花比鲜花贵呀、 哦，它那个价格反正挺贵的，跟鲜花比成倍的涨。 对，因为它毕竟成本在这儿摆着，它需要经过前期的这个处理，然后包括您存放它肯定会配一个小盒子，这些都会算在成本里，所以会比这个普通的切花会贵一点儿、一般就是一朵就会是多少钱，是按朵卖的。 嚯！ 但是像比如说有的姑娘哎特别喜欢花，我也喜欢别人送我花的这种形式，但是我对花粉过敏。像您送他永生花这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 对， 就刚刚咱们说的有一些像什么啊风信子啊什么那水仙啊等等、有可能里头的某一部分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做成 永生 花 就可以 基本的问题都 剔除掉这个。对， 然后那如果要是永生花拿到家里的话，那 对它就是比较娇贵嘛，肯定是有个小盒子，您就尽量就是别用手反复的去动它去揉它，然后就是别就是放在干燥一点的地儿，它怕受潮就容易发霉，然后就尽量就是把这个室内潮湿的什么的就别把这个花材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中，然后就放在干松一点的地方。 那阳光好的地儿能放吗？ 暴晒也尽量避免，就放在正常的这个室内光就可以了。 然后里头也不用给它加水啊，什么这些， 就完全不用养护，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就是比较方便。 就实际上就是比如说这盒或者这个罐里边它就跟假花一样，但实际上它只是真花。 明白 啊、就是就一朵两朵就放在那儿。 对，那样就花开四季，就那种 感觉。对对对对 对。这个我觉得贵也值了。 对， 但是这样的花会不会比如说 招虫子呀或者什么的？ 这个不会，它是已经经过那个干燥处理的，所以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永生花反正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 时髦。哎， 好吧行。哎，那关于那花的这个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咱们要没有的话，咱们说下一个话题。 行， 好，说下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也很重要。因为到过节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家里的长辈希望家里要添色， 是没错， 颜色要相对丰富一点。就比如说像今天上午我在交通广播做节目的时候，后来我们聊到说过节了，如果孝顺长辈老人，就是我们建议给长辈买什么样的车，然后这个车都具备什么样的功能，老人可能更实在，就是更需要。你比如说浩洋，你要是给你们家老头老太太要买车的话，你希望买什么车？得是他们用啊，不是你用。 给他们用，我买什么车？那肯定买相对来说的这个大一点，比如说像那种休旅车呀，或者说 MPV， 对那样的车可能是首选。首先，动力性不要太强， 对， 舒适感一定是排在首位。 是的，安全。 对 吧？所以后来我们几个人一块聊天，后来我说有一些东西，因为家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手艺好与不好也是一方面。这就类似于说，比如说有人说我虽然60了，但是我都开了30年车了，所以我什么车都 OK， 没问题。然后，但是有的人呢，就是我60了，但是我刚学会开车，我需要的就是另外一些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说了一些功能性的东西，然后比如说主动安全啊、被动安全啊，包括啊，希望它是自动挡的呀，然后电动的东西多一些呀，最好有座椅加热呀、方向盘加热，就 是 类似这种。然后后来张琪说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爸开车，我妈是坐车的，但是我妈坐车呢，她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车里要有氛围灯，说这个氛围灯很重要，最好是能那种，哎，我今天心情是那样的 啊， 车里的氛围灯蓝色的，然后今天我的心情变成那样的，啪，车里的氛围灯粉色的 啊， 哎，后来我一想，哎，也对呀，所以呢，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像你们家，比如说摆花啊什么的，他说你看，像我妈就希望，就越是上岁数的人，他就希望家里色彩多一点。你不能很单调，比如说年轻人现在说装修房子特别喜欢那种酷 冷调， 哎，冷 调，黑白灰 啊，黑白灰，然后搭配一些特铁色的那种家具，可能老人觉得哇太冷了这种感觉，所以呢他希望家里颜色丰富，但是颜色丰富可能他并不是说啊我的墙要刷成红漆，我不是他反而说比如说我的抱枕，我的哎靠背，包括我的绿植花儿这些去点缀，但是呢，他们在点缀的同时呢，真的是不知道放在哪儿合适 哦。 可能更多的，比如说像我爸就说阳台、窗台能摆的都摆了。 是 你要说把这盆花儿放在餐桌，放餐桌干嘛？疯了吧？这个地儿能放花吗？就类似这种。所以接下来呢，就想让小陈说说什么花适合放什么位置， 对， 更好一点。 哎， 而且呢，有一些花可能真的放那个位置不太合适，因为就类似于浩洋说，他那花蕊可能掉色呀， 花粉什么的。 然后这个花可能。啊，有一些身上的什么部位会有一些毒素啊，可能不太好，就得让小陈跟奶奶介绍一下。 其实我觉得除了就是排除这个形状这一块啊，比如说你像高大一点的植物，大型的这种盆栽，咱们肯定是找这个就是角落客厅啊沙发旁边啊摆一些这种高大的落地植物。然后像一些垂钓的有可能会选择书架，然后窗台或者坐的一些这个隔断上可能会摆一些垂钓的这种植物。其实排除这些形状这些来这些因素来说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植物的一些习性或者一些它的功效可能会对咱们摆在哪个，比如说摆在卧室或者摆在客厅可能会更好一点。我觉得 所谓习性和功效是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是喜阴喜阳吗？ 不光是这，因为咱们之前一直在谈论说喜阴喜阳，都是为了就是让咱们的环境去救活这个植物。就是说这个植物它适合什么样的环境，咱们就把它摆在什么样的地儿。今天想说的其实就是说一说，比如说 它功能这块，比如说像芦荟啊，像这个虎皮兰啊，一些比如说西服甲醛呀、或者就这些，就这种功能上来说一下， 让他们为咱们服务、啊。 对，就是说说一说这个植物怎么样摆会对咱们有好处啊。就比如说，摆在卧室，肯定就是卧室一般咱们就是咱们的休息场所啊，就晚上睡觉啊，休闲的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主要还是为了说让咱们身心放松啊，就是这个精神的紧张能缓解一些，所以咱们卧室就适合摆一些这种简单小巧而且颜色清淡一点的植物。可能您这个艳丽的这个花大花的这种植物可能就要就是摆在客厅啊或者摆在阳台这个位置，比如说像卧室就是忌用这种就是巨型叶片的植物，因为它会在晚上就是吸收这那个释放这个二氧化碳，对、所以就是会跟咱们人来争氧气，所以这个就是叶片巨大的这种植物就不适合摆在卧室。就比如说像芦荟，它呢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而且也比较皮实啊，它这个吸附这个异味的这个作用也比较长，像家里装修完一般也比较爱摆这个。然后比如说像绿萝这种就更不用说了，就是装修完必备的，这是啊，净化这个苯呀、甲醛呀，还有比较皮实的吊兰。然后它是一个是它这个细长的枝条比较优美啊，比如说您摆在家里的这个柜子上，或者摆在这个您梳妆台的这种角落，让它有一个垂吊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而且这个吊兰它对这个窗帘里或者就是这种布艺的这种沙发啊里边这种像床垫释放出来的这种甲醛，就是吸收的效果特别好。所以就是书房也比较适合，像这个吊兰是就是基本上新装修您15平米左右的这种居室啊，就是放两盆儿， 就够了， 免受这个甲醛之害了。 还 有就是常春藤，这个咱们好像提到的不多啊，但是这个常春藤是一个抗性特别强的这种。 就咱们上次做节目，不是有人问能不能在阳台上？爬山虎， 那爬山虎和常春藤是两种，对、 哦、 对，它不是常春藤，常春藤是 像我知道那个我一好朋友他们家的那个应该是后院，后院他自己搭的架子，然后给我拍的照片，然后那架子上爬的是紫藤，我长得好快呀、爬的 像爬山虎啊、紫藤那种都是就是比较大型的，适合养在就是室外有个院子的这种地儿。这个常春藤呢，它是小型的垂钓盆栽。就是它个体比较小，是可以直接就是放在咱们室内一个小花盆，就跟绿萝那种形式似的那种养。它对这个二手烟就是吸附的效果特别好，像二手烟这一类的这个致癌的物质，它能通过叶片上这个特别微小的这个气孔去吸收有害物质，然后转化成它需要的糖分和氨基酸这一类的东西。 哦，这叫什么？ 常春藤。 哎，我、 对，它是除了这个绿萝呀、什么虎皮兰、吊兰这种家里常养的之外，这个常春藤也特别好。 你就不怕在家里养了常春藤了，过两天花死了？那说明烟量有点大， 那我就买两盆， 或者摆在这个书房啊什么的地儿都可以。这个常春藤还就是比较，对光照要求也不是那么强，比较喜欢散射光。然后您只要屋内这个温度合适，比较温暖，然后常浇点水就可以，还特别皮实。像这一类的摆在卧室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包括咱们之前说的。那个红掌白掌里边那个白掌就是白鹤鱼，它是专门抑制这个氨气和丙酮的这个专家、对，都特别好。我觉得像这种植物可能让咱们去照顾它的同时让它也能为咱们服务，是更好的一个选择。然后 就是真的我头一次听说你刚才说的这些植物它有这些功效。 对，不同的植物是有不同的功效的，当然也有一些植物它可能会分泌一些刺激，对，就是对人这个比较气味啊或者对中枢神经比较敏感的，可能您摆在卧室就不太适合，会导致就比如你失眠或者什么的，就它可能会比如说像水仙也好啊，还有这个芳香类的，比如说兰花，然后就是它都会分泌那个就是让你会就是刺激你的嗅觉引发不适，就是让你的这个中枢神经比较敏感。 它是不是因为太香了所以才刺激？ 也有可能，而且它会分泌一些那种不好的那种物质，就它在合成这个它需要养分的时候会分泌出一种不好的物质，会释放出来，会刺激人的一些嗅觉，或者包括有些人会容易过敏啊，鼻炎呀、就都会刺激到。所以像这一类芳香类的或者开花类的您尽量少放在卧室。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咱们这个金虎球， 金虎球就是它是多肉的一种嘛，它也是就是仙人掌属的东西，就是它是因为这个仙，就是咱们的多肉还有仙人掌，它都是长在就是特别土壤贫瘠的这种地方，所以它为了保护自己，它的习性和咱们正常养的这个花是反着的，就是它是会在白天闭合吸孔，它会在晚上去做去呼吸，会在晚上就是把这个吸收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所以像金虎球这一类的是可以摆在卧室的。但是如果是专门在白天那什么晚上释放不好气体的那种，您就得请出卧室。 啊，而且你刚说这金虎球，比如说摆卧室，那我白天就不能睡觉了。白天睡觉他就跟我抢氧气了。 也不是，就是他白天会休眠。 啊， 对，他就基本上不会做光合作用，他为了保护自己。 当然了，你也不用担心啊，因为我曾经问过小陈，我说你看。植物一般都是光合作用的， 对， 所以人都说了，哎呀，你家里如果养的绿植太多的话，可能到了晚上，人光合作用排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这时候你在家里可能就会跟你争夺氧气，然后呢，家里二氧化碳多了呢，你可能就会觉得憋呀或者什么的，后来小陈说，不至于，说除非你们家这个空间养的植物多的呀，跟原始森林似的，这时候你才喘不上气。哦，我说那我放心了，那我放心了。那看来家怎么养也不会养到那种程度。 对，就反正一般就是说，像卧室啊，您就选择就是精致一点的，就少而精，点缀几颗就可以了。然后像比如说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开花类的啊，芳香类的月季啊，什么百合呀，然后夜来香这一类的，您根据它的习性，然后把它转移到阳台，或者比如说像客厅呢，咱们就可以放一些就是君子兰，然后这个牡丹呀， 对， 然后这种就是比如说点缀在这个墙角啊，茶几旁边啊，然后要是像餐桌上，您就尽量选择就是花粉少的，因为花粉掉了，就是一个是它有可能会有毒素，一个就是容易引起过敏。像餐桌、餐厅这一类的，就是一定就是要选择这种能促进食欲、看着能活跃气氛、颜色明快的这种花材。 最好餐桌上，我觉得放永生花比较好。 可以， 也很漂亮， 是， 但是呢也不会对你的身体有太多的危害，对吧？ 是是是。 那比如说就是很多人家里很流行养的一些，当然比如说除味的那些单数啊，就刚才你说到比如说现在特别流行养的那种各种水生的那些，然后但是比如说现在特别流行的在家里养的，比如说像君子兰，那属于兰花类的，然后再比如说丁香，然后再比如说像就是我说的这都是我们家养的 啊， 就那种叫仙人掌，还不是刺儿球啊，仙人掌这边起那边起的，就那这些呢？ 这些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适合，就是放在就是门厅就这种位置，就是如果说它。就是让人一进来有这种香气扑鼻一点的这种，但是您还是要看它这个习性，因为门厅就是光线不是很足大部分啊，所以就是还要选择一些就是耐阴的，可能还是以这个绿植为主多一些，就是像这个杜鹃呀，就是它咱们之前就说过怕阳光直晒，怕那个什么，所以把它摆在正常的这个室温光下就可以了，比如说像杜鹃，然后边缘木，这些就是放在门厅这个位置都是可以的。 哎，那个叫什么竹子，叫什么来着， 就是 转运竹 哎，对也是插水里养的那种， 对，插水里那种就可以放在餐桌上，或者放在那个比如说玄关的这个，比如有个衣帽架或者什么之类的角落都是可以放的，像大型的那种比如说秦耳绒那种您还是放在就是客厅比较适合，然后比如说像这个石斛兰啊，然后还有咱们开春会比如说养一些草花，就是什么非洲菊啊，就这一类的，您就放在窗台就可以了，还是要见光。 吊兰你刚才说建议放在书房，那因为我记得那个是必须要吊着养的吗？ 不是，吊兰也是，就是吊兰就是咱们拿正常花盆正常养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就是因为它会有那个花剑从里边抽出来那个就是为了体现它这个形状优美的这个枝条，然后把它那个用这种三角架给它吊起来这种就是比较好看，或者您如果说我没地儿吊它，我就把它放在就是 比如说那个书柜底儿放在高一点的地儿，或者放在就是隔这个打的隔断高一点的位置，让它垂下来就可以了。不是说吊篮就必须一定要吊着养。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但其实你说，比如说它掉下来的太长或者太多了， 也可以修剪。 修剪哈，修剪不会对它有什么影响吗？ 不会有影响。吊篮特别皮实，它也很耐修剪。它垂下来的那个花剑，有时候就会就是它相当于是分生出来的、另外的小株，您就直接给它剪断了，它自己慢慢会生根， 就跟头发似的。 对对，吊篮和绿萝其实都是特别皮实、 特别像， 对，挺像的、也是直接剪下来，您就可以放在土里、慢慢的用水润着它，等它生出根来以后就是一颗新的植株。 明白了。 然后比如说像这个夹竹桃类，就是它会留那个白浆，像这种它分泌白色乳液的这种乳汁的这个植物，就是您接触时间长了就会容易产生头晕恶心啊，这种像这种就最好别放在小朋友容易碰到、或者说书房卧室您常待的地方、您就把它搁在阳台或者搁到客厅的角落，尽量别挪动它就可以了。 是因为像刺儿球啊等等这些，如果家里养了宠物，或者包括家里有小朋友，我觉得也不太适合养这样的、 是跑着再扎人了、 真是、来吧，那节前小陈正好而上，我们直播应该算最后一期了、然后就得节后再 2018年 讲，对对对、来跟听众朋友拜个年呗。 好、就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狗年旺旺发大财。 争取家里养个旺财。 对。 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还今天专门准备了一首歌，那终于找到了，这首歌叫做《世界上最美的花》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乐享生活》，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哦哎呀，哦呀，那呀嘿。生日的夜晚，你坐在爸爸妈妈的中间，烛光照着你可爱的脸，你闭上眼睛许下心愿，你许下心愿，你要快长大，你要做世界上最美的花，世界上最美的花。是你的想象，生命总有伤痛和彷徨，像蝴蝶折断了美丽翅膀，狂风暴雨后只剩绝望，最初的梦啊，它去哪里了，你要做世界上最美的花，要做世界上最美的。